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李智慧。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Spark 的编程模型。Hadoop MapReduce 虽然已经可以满足大数据的应用场景，但是其执行速度和编程复杂度并不能让人们满意。于是 UC Berkeley 的 AMP 实验室推出的 Spark 应用而生。Spark 拥有更快的执行速度和更友好的编程接口。在推出后短短两年时间，就迅速抢占 MapReduce 的市场份额，成为主流的大数据计算框架。听到这里，请你先停一下，给这段看似没毛病的影子找找问题。不知道你意识到没有，我在这段开头说的 Hadoop MapReduce 虽然已经满足大数据的应用场景，但是其执行速度和编程复杂度并不能让人们满意，这句话其实是错误的。这样说好像可以让你更加清晰地看到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同时也可以暗示别人自己有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然而这种事后分析的因果规律常常是错误的，往往把结果当作了原因。事实上，在 Spark 出现之前，我们并没有对 MapReduce 的执行速度不满。我们觉得大数据嘛，分布式计算嘛，这样的速度也还可以了。至于编程复杂度也是一样，一方面 Hive、Mahout 这些工具将常用的 MapReduce 编程分装起来，另一方面 MapReduce 已经将分布式编程极大的简化了，当时人们并没有太多不满。真实的情况是，人们在 Spark 出现之后才开始对 MapReduce 不满。原来大数据计算速度可以这么快，编程可以更简单，而且 Spark 支持 YAML 和 HDFS， 公司迁移到 Spark 上的成本很小。于是很快越来越多的公司用 Spark 代替 MapReduce， 也就是说因为有了 Spark 才对 MapReduce 不满，而不是因为对 MapReduce 不满所以诞生了 Spark。 真实的因果关系是相反的。这里有一条关于问题的定律分享给你。我们常常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直到有人解决了这些问题。当你去询问人们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有什么需求需要被满足的时候，人们往往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常常言不由衷。但是如果你真正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他们就会恍然大悟，啊，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以前那些通通都是垃圾，我早就想要这样的东西了。所以顶尖的产品大师并不会拿这个小本本四处去做需求调研，问人们想要什么，而是在旁边默默观察人们是如何使用产品的，然后思考更好的产品体验是什么。最后当他拿出新的产品设计的时候，人们就会视他为知己，还是你最懂我的需求。乔布斯是这样的大师， Spark 的作者马铁也是这样的专家。说了那么多，我们回到 SparkSpark 和 MapReduce 相比有更快的执行速度。文稿里的图是 Spark 和 MapReduce 进行逻辑回归机器学习的性能比较，可以看到 Spark 比 MapReduce 快100多倍。除了速度更快， Spark 和 MapReduce 相比还有更简单运用的编程模型。使用 Scala 语言在 Spark 上编写 Word Count 程序，主要代码只需要3行，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代码。不熟悉 Scala 语言也没关系，我来解释一下上面的代码。第一行代码的意思是根据 HDFS 路径生成一个输入数据 RDD。 第二行代码是在输入数据的 RDD 上执行三个操作，得到一个新的 RDD。 三个操作分别是：第一，将输入数据的每一行文本用空格拆分成单词；第二，将每个单词进行转换 Word转换成 Word1， 生成 K-value 这样的结构。第三，相同的 K 进行统计，统计方式是对 value 求和。第三行代码是将这个 RDD 保存到 HDFS。 RDD 是 Spark 的核心概念，是弹性数据集的缩写。 RDD 既是 Spark 面向开发者的编程模型，又是 Spark 自身架构的核心元素。我们先来看看作为 Spark 编程模型的 RDD。 我们知道大数据计算就是在大规模的数据集上进行一系列的计算处理。 MapReduce 针对输入数据 将计算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 map 阶段，一个是 reduce 阶段，可以理解成是面向过程的大数据计算。我们在用 MapReduce 编程的时候，思考的是如何将计算逻辑用 Map 和 Reduce 两个阶段实现。 Map 和 Reduce 函数的输入输出是什么，这也是我们在学习 MapReduce 编程的时候一再强调的。而 Spark 则直接针对数据进行编程，将大规模数据集抽象成一个 RDD 对象，然后在这个 RDD 上进行各种计算处理，得到一个新的 RDD，继续计算处理，直到得到最后的结果数据。所以 Spark 可以理解成是面向对象的大数据计算。我们在进行 Spark 编程的时候，思考的是一个 RDD 对象需要经过什么样的操作转换成另一个 RDD 对象，思考的重心和落脚点都在 RDD 上。所以在上面的 WordCount 代码示例里，第二行代码实际上进行了三次 RDD 转换，每次转换都得到一个新的 RDD， 因为新的 RDD 可以继续调用 RDD 的转换函数，所以连续写成一行代码，事实上可以分为三行。这三行代码我也放到了文稿中，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查看。 RDD 上定义的函数分成两种，一种是转换函数，这种函数的返回值还是 RDD， 一种是执行函数，这种函数不再返回 RDDRDD 定义了很多转换操作函数，比如有计算、map、过滤、filter、合并数据集、union、根据 k 聚合、reduce by k、连接数据集、join、分组、group by k 等十几个函数。我们再来看看作为 Spark 架构核心元素的 RDD， 跟 MapReduce 一样 ，Spark 也是针对大数据进行分撇计算。Spark 分布式计算的数据分片、任务调度都是以 RDD 为单位展开的，每个 RDD 分片都会分配到一个执行进程去处理。 RDD 上的转换操作又分成两种，一种转换操作产生的 RDD 不会出现新的分片，比如 map、filter， 也就是说一个 RDD 数据分片经过 map 或者 filter 转换操作后，结果还在当前分片，就像你用 map 函数对每个数据加一，得到的还是这样一组数据，只是值不同而已。实际上 Spark 并不是按照代码写的操作顺序去生成 RDD， 比如 RDD2 等于 RDD1.map 这样的代码并不会在物理上生成一个新的 RDD， 物理上 Spark 只有在产生新的 RDD 分片的时候才会真的生成一个 RDD。 Spark 这种特性也被称为惰性计算。另一种转换操作产生的 RDD 则会产生新的分片，比如 reduce by k， 来自不同分片的相同 k 必须聚合在一起进行操作，这样就会产生新的 RDD 分片。实际执行过程中是否会产生新的 RDD 分片并不是根据转换函数名称就能判断出来的，具体我们在下一期再讨论。总之你需要记住Spark 应用程序代码中的 RDD 和 Spark 执行过程中生成的物理 RDD 不是一一对应的， RDD 在 Spark 里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概念，同时又非常重要，需要认真理解。当然 Spark 也有自己的生态体系，以 Spark 为基础，有支持 SQL 语句的 Spark SQL， 有支持流计算的 Spark Streaming， 有支持机器学习的 MLlib， 还有支持图计算的 GraphX。利用这些产品， Spark 技术栈支撑起大数据分析、大数据机器学习等各种大数据应用场景。我前面提到，顶尖的产品设计大师和问题解决专家不会去询问人们想要什么，而是分析和观察人们的做事方式，从而思考到更好的产品设计和问题解决方案。但是这种技巧需要深邃的洞察力和观察力，如果没有深度的思考，做出的东西就会沦为异想天开和自以为是。要知道大众提出的需求虽然也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但好歹是有共识的，大家都能接受，按照这种需求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平庸，但不至于令人厌恶。而缺乏洞见的自以为是则会违反常识，让其他人本能地产生排斥感，进而产生对立情绪。在这种情绪之下，设计没有了进一步改进的基础，最后往往成为悲剧。 这两年，在所谓互联网思维的鼓吹下，一些缺乏专业技能的人天马行空创造需求，受到质疑后公开批评用户，也是让人倍感惊诧。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作为一个不是顶尖大师的产品经理或者工程师，如何做到既不自以为是，又能逐渐摆脱平庸，进而慢慢向大师的方向靠近呢？有个技巧可以在工作中慢慢练习，不要直接提出你的问题和方案，不要直接说你的需求是什么，我这里有个方案你看一下。可以试试这样问，你觉得前一个版本最有意思和最有价值的功能是什么？你觉得我们这个版本应该优先关注哪些方面？你觉得为什么有些用户在下单后没有支付？指向取中求，对于复杂的问题，越是直截了当，越是得不到答案，迂回曲折地提出问题，一起思考问题背后的规律，才能逐渐发现问题的本质。通过这种方式，既能达成共识，不会有违常识，有可能产生顿解，使产品和方案呈现闪光点。今天的思考题是，你在工作生活中，通过提问发现问题背后的本质，现象背后的规律的例子有哪些？或者你观察到同事、朋友这样的例子有哪些？欢迎你写下自己的思考或疑问，与我和其他同学